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 是青春派对的一员，唱英文歌自然驾轻就熟，专辑主要是翻唱当红歌星的歌曲。他的翻唱不是简单的处理，而是加入了许多的和声唱法，在八十年代却绝对是令人耳目一新。加上他本人嗓音极富特色，很有气势和穿透力，八十年代的许多当红的男女歌星都有许多自己的成名曲被他翻唱。许多他翻唱的歌曲仔细来听，比原唱还有味道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香辉，每天三十分钟，我们在你最熟悉的电台来相见。有请张行带来跟着感觉走。 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活，轻轻挥洒自己的笑容，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。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蓝天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温柔，心情就像风一样突然发觉一个完全不同的我。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，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。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，梦想即使哪里都会有。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活，轻轻挥洒自己的笑容，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。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蓝天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温柔，心情就像风雨一样自由。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，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，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。 他是80年代初最早崛起的内地的歌星之一，由他演唱的《一条路迟到》《爱的星座》流行甚广。他的崛起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，并对中国流行歌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张行的歌声细腻真挚粗犷，还有热烈。1984年，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《成功的路上不止一条》，两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市场销售近20万盒。很快他的专辑在内地地区销售也超过了200万。张行呢成为了中国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发行量突破100万大关的第一人。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是来自千百惠的歌声，给我们带来《想你的时候》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；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悄悄地滑落；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；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；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悄悄地滑落；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；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 你说你爱雨，但当细雨飘洒时，你却撑开了伞。你说你爱太阳，但当它当空时，你却看见了阳光下的暗影。你说你爱风，但当它轻拂时，你却紧紧地关上了自己的窗子。你说你也爱我， 但每次开车来接我的时候，你的车怎么总是脏兮兮的？哼。 亲爱的，别生气了，现在平安车险正在免费赠送爱意行洗车服务，车险3个月内到期车主致电平安车险4008000000000，

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听到的这是陈玲《酒干倘卖无》。酒干倘卖无，闽南语有酒瓶子卖吗的意思，是收酒瓶的叫卖语。这首歌《酒干倘卖无》是电影《搭错车》的主题歌，由歌手苏芮来进行演唱，此后呢被很多的人有多次翻唱，在内地则是由陈玲在1984年唱红的。在1983年台湾出品了其电影史上的扛鼎之作《搭错车》，捧红了苏芮。他近乎呐喊的演唱是华语歌坛曾未有过的一种声音，一种力量。而这力量不只是声音的威力，而是歌者本人崛起的力量。来听周峰的歌声，哈，这也是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，来演唱的 Monica。1985年，武汉举行了一次神州十大明星演唱会的比赛，他再度以甜润的歌喉赢得了众多的票数，而名列前茅，步入了十大歌星的行列。而在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他演唱的这一首歌曲《赤子心》，几乎在每个音符里都沁入了这位游子的思念。他以情代声，声情并茂地表达了自己对故乡、对母亲的热爱，感动了无数的观众。以后呢，周峰还推出了一盒名为《十亿皇帝》的卡带，里面就收入了臧天朔还经常演唱的《朋友》一曲，同样也是受到了歌迷的热烈的欢迎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听千百惠《走过咖啡屋》，明天见。